锵锵三人行，各位，今天法国人来了，这还是咱们节目头一回啊。朱利安， 你好， 你好，哎，你看这中国话讲的，你应该取代我了，我看。 啊，可以呀，这个 他已经取代我们这行了，他在这个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当脱口秀的主持人。 也学相声的， 也学， 没错，跟丁老师学相声。 对对对对对。 哎，你说说你的那个本姓什么？叫 Godefroy，这个免你一点痛苦。 Godefroy，一千年前就有了这个姓。 应该不止吧，但是就是一千年前左右吧，有一个国王就姓这个。 哎呦，你看， 你放心，你姓窦两千年前就有了， 不就说明人苏联也是源 远流长。哎，但是今天呢，这个法国人来了。我看徐老师就找到一个跟你们法国人有点关系的新闻。 哦， 哎，这可以让你评论评论。 好， 徐老师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 网上看到的吧，就常有这样的新闻，说有几个法国人去游泳，然后那地方不准游泳，因为有照片嘛，网上传的。 就过去不是老说中国人是叫北京话叫什么绑爷 啊，对对对， 绑爷整天光绑在街上晃悠。你看现在法国人 几个法绑 在千岛湖。就是他们这个事件呢，就是说千岛湖不准游泳，这几个人呢脱光也没脱光了，就光膀子游泳， 适当的留了点。 对，你再看下边， 嗯， 然后呢，有人这管理员就是威胁让他们上来，到他们不肯上来呢，管理员最后拿石头说你们上来不上来砸你们了，上来还吵架，然后再看下边，哎，不但吵架，而且还抱着中国妞要 kiss 是吧？ 搞得群情激愤。 对，然后再看这下边，你看中国人民不干了，就群情激愤。 不，还有他们逃买门票，想不买门票，后来被抓住，有几个就买了，有几个逃掉了，就这么一个事件。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啊！ 哎，那你说你看见几个法国人出现在中国的这个新闻上，哎，被这样的一种评论。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没心情。 你没心情？ 我为什么要有心情啊？ 嗯， 但是呢，这又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就是说，当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谈到一些中国在外面比如说国外有一个什么新闻，中国的游客怎么样怎么样啊，中国是 包括现在中国的食品在外面受争议， 对对对， 对不对？ 那么当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人间媒体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个媒体最基本的责任，在哪儿呢？我说了有某某事发生，这事是由什么什么人引起的，完了。但是呢，这时候恰好这什么人呢，哎，有中国两个字。这边我发现好多人可能哪都一样吧，总有好多人他有那种民族情绪。 所以你觉得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有点偏激不必要？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事为什么非得把民族扯在当中呢？ 你在中国生活有没有被惹火了的时候，生气了的时候，觉得受侵犯？ 有一些啊，上回就我很少想起具体例子，但我上回有，上回我在昆明坐飞机转飞机，然后呢我就去办票，结果呢办票过程中呢发生了两件事让我比较生气。第一呢，就是我要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安全过道，那个安全出口，那个 不是安全套。安全 是没有那个安全出口的那个安全出口那个位置， 我也常要，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宽一点， 对，他的腿长嘛。然后呢我还提了要求，我说不但要这个安全过道，我还要靠窗户。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对不起先生，我知道您这中文很好，但是外国人不允许坐在那儿 啊。 然后我当时是坐 外国人有恐怖分子嫌疑， 对，当时坐什么航空公司忘了。然后他说那个我说没有这样的规定吧，他说这就是航空公司规定。我说这家航空公司我老坐，没有这样的规定。 是 啊，他说不是，就是我们机场规定。然后就说他就觉得，其实因为他们一般就是那些安全的这个提示什么，他都是双文的嘛，也有英文的提示，有什么不好？所以这是非常不对的。后来就是后面有一个老头子，那个在那儿这个非得就是恨不得就是把我推在一边，我还没办完事儿呢，然后他就那个手都已经在我的手旁边，就给把自己票给那个。 可能觉得你耽误了太多的时间了。 我也当时我才刚到那儿，然后我说先生对不起，这有一条黄线，请您站在那条后面。他很生气，我影响你了吗？ 我做什么了吗？我说对啊，你有点不尊重我吧。 嗯嗯， 给每个人一个生存的空间吧。 这黄线就是咱界限。 对呀、啊，然后后来就是他就不停的，我就让他到后面去，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个一直在旁边， 嗯， 坐着。 哎呦， 这对对，中国人因为尊老有个习惯，一般年纪大的人呢，他觉得年轻人应该让他。没有人跟老人说自己的权利的问题。 当时就这两件事加在一起， 嗯， 刚刚发生个事儿， 嗯， 对， 真是。那你看、嗯，我想跟你聊聊最近的新闻， 嗯， 比如说像这中国人、外国人之间的印象， 嗯， 还真的，你说最近，比如说这个欧洲，就说中国食品有问题，中国的是这也有问题，包括美国也是这样、嗯。然后呢，我发现中国也挺狠的，说美国进口我们的食品里有砒霜。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我们99%按批次算出口到欧洲的食品都没问题，它查出来的按这个概率啊是很小的，比其他国家输入这个外国的都小。 嗯， 我想知道一下，真正在民间呢，比如说在你的家乡哈，他们对中国食品放心吗？一般买菜啊或者买中国的吃的， 我觉得没概念。 很少有中国 没概念，他不会吃中国食品， 他们都是中国鞋了，中国的 对对对 玩具了什么 啊、 食品很少的， 中国的东西还是相对少一点，可能内衣是最多的。 对， 内衣。 说实话， 嗯、 我在哪儿看见报道说，全球的70%的内衣都在浙江省做。 啊， 50%的鞋是中国做的， 对吧？ 全世界的一半的鞋是中国做的， 在福建肯定是。 哎呦，那全世界 他挤到了。你刚才那个新闻啊，其实我觉得两面，他们国外那个是妖魔化，我觉得是美国啊，现在打贸易战， 嗯、 啊，他把这个东西其实全世界都有，但是这个没办法嘛，每个商人都要赚钱到中国去，现在没有一家美国公司不在中国开厂，大的公司，所以他控制不住。但是中国人自己这个反驳的那个语气呢，那鲁迅以前早讲过，那一点都站不住脚，就是啊，美国也有苍蝇啊，美国也有老鼠，好像余下来我们就没问题了，对不对？ 我冒昧的问一下，您是上海人吗？ 是啊。 哎，你怎么知道？ 口音。 哎呦，我发现他这中国通到这程度了。 你学了多少年中文了？ 我八年多了。 哎呦， 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专业原来是学音乐的， 拉大提琴的。 嗯。 在法国学的， 对对对， 啊，然后就学汉语就来了。 对对对对对。 你当时为什么想来到中国呀？ 好奇心，我觉得大体来说两个阶段。第一呢，一开始是有意识的，一呢拒绝跟太就过多的跟外国人接触。为了更好的学习中国文化， 就是说中国以外的人， 中国以外的人， 因为我搞不清楚他到底的外国人是什么概念。 对对对，其实对我，你们都是外国人， 就是， 就这是一方面，就是在前期阶段，有意识的抵触一些中国以外的文化，为了更好的学习中国文化。而且呢，那个阶段当中呢，中国什么都是好，任何东西我要学进去。我吃透了，完了好再说。但是呢，在这个阶段，我不要有偏见的说这不好，我不学或者怎么样。但是呢， 就接近美国文化就在这个阶段。现在 后来呢，就是可能也是思念家乡或者怎么样啊。渐渐的，现在应该还处在这个阶段当中，只不过心里比较平衡，因为没有哪是完美的，有一些方面还会觉得，哎呀，就这件事儿啊，这要在法国就好了，或者这要在美国就好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中国还得提高。你比如说在这个食品安全， 嗯， 其实啊哪儿都有疯牛病，是从欧洲出的， 对对。 但是有一些方面，我总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啊还不够讲究， 不够讲究。 哎，对， 好，咱们到这儿先打个结。他呀，你这样说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呀，有两面性。我就问他喜欢吃中国东西吗？他说要是不讲究的话，他什么都能接受，什么都能吃。但他呢有特别讲究的一面，就关于吃。咱们广告之后让他来说一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朱莉安，讲讲你的讲究。 我的讲究，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既然提到食品了，就可以举这样的例子。总体呢，我的印象中呢，中国有很多就是所谓的高级餐厅啊，其实在很多比如说原料上是不太讲究的。 嗯， 他再讲究也没有讲究到那个份儿上，就他会把菜 整个就给你做到啊，所谓的就是皇家的怎么样怎么样啊，什么满汉全席啊，或者怎么不管怎么样， 越那些越不能相信 啊，越那些越不能相信。但是呢，就是就算这个也好，或者其他真正的就是啊公认的，比如说哎呦那家做的哎不错，但是呢，我从来就没有发现那些餐厅真正在所有的原料上，它都要用最好的。但是呢，据我所知，要在法国或者意大利的话 啊， 绝对他用的油他要去挑最好，他不是说你随便在超市买了一瓶那个橄榄油差不多就行了，他不是。而且他买的所有的蔬菜肉鱼都是这个，一般来说主厨我了解的一星级以上的这个餐厅啊都不到四星啊，就是这一星级他都要亲自每天早晨去挑，去这个菜市场或者肉市或者鱼市去挑这个去，哎，他而且他很了解这个城里边哪里能买到最好，然后还得问今天你什么鱼最好，然后这个懂鱼的人就会告诉他，今天呢我们也捞到这个也有这个，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较好，我今天就做这个。就是他就是说在各方面， 北京的很多老字号说老实话就叫堕落了。你看看原来那个老人们写的那个回忆录，那讲究，比如说是什么这个什么炒羊段还是什么的，哪一段小，比如说肠子，吃肠子啊，法国人吃肠子吗？ 不吃 就是要选哪一段，什么这个鱼啊切了头去了尾要找哪一块，这个包括这个配菜包括这个油，中国在这方面其实跟法国很相近的，本来我们有这个传统的。 我觉得是现在中国这个时代引起的，大家都奔着利益走的，而且大家都不知道明天这个怎么样，所以呢就是他就是很着急心急，就是把事情 你看我们刚才讲吧，法国跟中国民族上有某些共性的，就是红灯没人就穿过去的，对不对？都有灵活的一面，而且都是食品大国，那全世界来讲中国法国意大利那都是食品大国。可是我就见到一个快餐文化哈，在法国跟中国是截然不同。可中国人就有什么本事呢？你的快餐文化来了哈，我就把我的中国菜改成快餐，改的最成功的就是香港的像大家乐大快活这种，还做的还基本保证质量。 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现在在中国，我现在是这么一个阶段，有一点点难受在某一些方面啊，就不能，就是因为我们说到食品安全啊，那跟这个咱们说的是其实是两个问题。食品安全有时候啊，比如说美国有一些食品啊，他这个特别讲究消毒啊，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那些美国人一到法国一看这些农产的这些奶酪啊，什么酒啊，他就觉得不，或者就是牛奶，他就觉得不安全。但是法国那口味好啊，是吧？他没有任何监督。你说法国那些山上他产的那个奶酪，你要通过这些监督过程，他绝对不是那个口味了。 那法国人怎么这么闲呢？这个问题就是说，真你要想整套的法国菜啊，你要稍微快点，这没办法。 法国人爱说话，这个就没办法。 他们就是乡下，而且中午我那个卢瓦河那边不是有很多 castle 嘛，对不对？去看那边转呢，中午一点东西都吃不到，所有的小店中午都休息。 我在法国点菜能点仨钟头，大家聊着天吃什么你喝什么我喝什么，而且但是人家那个菜我就是说啊，真是需要老老实实悠闲的社会。你比如说这个咖啡馆，什么萨特当年就在这喝咖啡的咖啡馆，他多少年来不变的， 对对对对。 你要么这个你在法国能 这一点又是啊，在就是我的很多法国朋友不喜欢中国的一点，他们觉得就是我们一听到中国的事情就动不动就提那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可是呢我们去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就连美国大街上文化的痕迹中国大街上的多。 没错，我跟你说现在三里屯那边你知道吗， 美国200年的历史，它这个很多地方啊，它大街上上百年的建筑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要多，除了个别像西安啊或者个别的老城就是有名的，其他的 你说的对， 中国就喜欢拆东西。 拆他算找着中国的症结。 人就说嘛 China 嘛 China 没错就是 China。 不过这里边有一个差异，中国人不太注重物质文化， 对， 中国人的传他的文化，你不能说美国的大街上比中国有文化，这个话要非常小心的说。 对， 你可以说一砖一石呢，西方人很讲究啊，意大利更讲究，可是中国呢，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文字， 对， 这个精神，这个说话，就包括中国的数千年前的话，现在谁都背得出来。 我现在我倒是一见外国人，他一跟我提我刚才说这个，我就要说其实啊，中国这文化啊挺奥妙，中国这文化都在人身上，你看不到。 说得深， 你看不到。 嗯， 其实中国这文化 你自己没注意。 对，这一样，就是说，就是一个所谓没文化的一个老农民。其实他身上就有特别深的中国文化。 对对对， 咱的文化当然在人身上，咱人全世界最多，不能不在人身上。 不像他们那边都在石头上。 但是而且呢，本身我觉得可能就是中国文化里有的一个东西造成他的问题，比如说随机应变，比如说这个什么东西都能拆啊。我也给你探讨一个观点。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跟法国人结婚了。 嗯， 跟法国人结婚呢，后来我们就在聊，就你刚才讲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因为变化太快了，这个啊，急赶慢赶的， 压力太大， 老像是大跃进呢，老像是搞运动啊，照农民的话说，老像是赶集起哄一样的去接受变化哈。后来这位朋友他自认为他了解法国，他就说呀，他说法国人跟咱们不一样，人家呀，咱们离革命啊还没多远。他指的你比如说咱文革结束，即便是你说你建国吧，1949年到现在，就说中国人离革命啊年头太近。他说他不像法国人，1789年他们闹运动，他们断头台这种这个大搞运动很极端。 法国人学的。 他说对，他说法国人离 革命的来源地主要就是法国。 对啊，他说法国离革命人家太远了，所以大家呢就能平和下来，悠闲下来，不是天天像这个跟 他们雅各宾时代无产阶级专政那个很久以前了，他们已经 对。其实法国人，你看历史上那个时候也有特别极端，特别猛的这个时候。 那当然，所以在那这就是另外一些问题，就是在对历史的讲究，历史所引起的，这就很多了。这个比如说刚才我谈的这种民族情绪，其实现在中国的民族情绪有时候有一些人他民族情绪很重，而且我感觉就是比较鼓励这种民族情绪，其实它的原因在于中国这100年以来吃的很多亏，不仅100年以来，可能中国历史上吃的很多亏都是因为有一些所谓的汉奸或者说不爱国的这些人士造成的，所以他有这种意识，他认为我们要爱国才能保护好，才能发展好我们的国家。可是恰好西方社会欧洲国家他为什么现在非常抵触爱国呢？法西斯和这个纳粹都是因为过于爱国引起的。 对， 所以他经历这个也是像您说，你说中国建国不到60年吧，我们经历这个二战也不到70年吧，也就60年时间，所以他这个非常害怕这种民族的东西，就是不要过于去讲。然后他也经历好多这些这个文化的变迁啊，就是移民啊什么，所以现在他讲什么事吧，他就不会像我们说这种食品安全马上就提升到这个民族情绪或者什么，他就是欧洲啊他比较谨慎去做这些事情。 没错，我跟你说要提防那些口口声声那些极端爱国的人，一不留神这种爱国者他也能变成爱国贼。 爱国应该是积极的。 对， 对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朱立安讲得非常好，你既然是讲到爱国啊，我还有一个请教你，就是就跟你们法国有关，你方便不方便回答这种问题。比如说像我听到的一些议论，当德国侵略法国的时候，法国选择了投降。我听到的说就是人家法国人不把这个国家呀这些东西太看重，人家觉得我们的卢浮宫是永恒的，文化是永恒的，战争的胜负是一时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当时因为我当时我也不在，我也没有 你能在， 我说实话我也没有，您也不在，当时 对， 我没有任何权利去，我觉得去评论这些事情。但是呢给我感觉这有很多历史的特殊原因。但是说实话在这个法国 就法国的这个法国战争历史上啊，没有太多辉煌战绩，说实话。就是 拿破仑， 但是呢，就是当法国被侵略或者真正打仗的时候，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国是有把握的去侵略人家的时候，但真正是一个僵持啊，或者说是被人侵略的时候，法国好像在历史上辉煌战绩不多。 就世界上的作家是那个 输的比败的要多。这个我不是说 拿破仑很牛， 我不是说法国人是懦夫啊，但是呢，给我感觉这个你要说是。把命放在这儿，你是让一个法国人保护你，还是让北欧人啊，或者这个德国人？在历史上啊，可能这个法国人是在这方面比较没谱的。 所以世界上的作家称赞《阿 Q 正传》有世界意义的是罗曼·罗兰，是法国作家。 哎， 说《阿 Q 精神》这个有世界性，我没听到英国作家、德国作家这么说。 所以真是有人评论说，为什么中法两国人很像啊？这中国实际在真正的就是说，中原汉族在战争方面历史上也没有太多辉煌的战绩。 那老一辈的法国人现在想起来还会不会恨德国人？就说在记忆深处， 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倒是我觉得老一辈的人呢，我觉得现在60以上的这些人呢，爱国就是极其爱国的人还是很多，包括我父亲在内。我有时候我已经不跟他争了。但是我父亲呢，他比如说对英语作为语言来说，他就觉得英语远不如法语，从文化上从内涵上远不如法语。他有他的道，他有他的理，但很多他举起的因为我们所以我看不懂英语也比他很多，所以我就会觉得他说这个真的就是不靠谱。